京劇化故事。今日要播出嘅呢个故事嘅劇名叫做《愚昧的附庸》，请各位收听啦。 佛陀，刚才你讲嘅道理，我哋都明白。人生真系好短促嘅，咁应该点样去处理呢？ 安娜，你嘅问题好好，十分对机。人生真系好短促，一百几十年光景，好易过去。 佛陀，既然系咁样，系咪无需要奋斗呢？ 咁又唔系，就系、是、因为生命短促，时间无多。所以只要珍惜光阴，精进勇猛，力求上进。 佛陀，就好似我哋咁样，离开家庭，又冇参加社会俗务，睇起上嚟好似同社会脱节咁。咁系咪我哋冇做到嘢呢？ 唔系，阿难，人系唔能够离开俗世而生活嘅，亦都即系喺社会生存。就会做咗好多事务， 我哋修学佛法噃，唔关尘俗世事噶啦。 佛法不离世间法，能够将世间事务做得妥当，例如身体所作、言语上、思想上，都同世间有关系。自己照顾得好，善因善果。清净因感得清净果，呢啲就系佛法啦。哦， 咁我而家明白晒。佛陀，啲族人时时话我哋沙门系同俗世脱离嘅，咁我哋又应该点样解释呢？ 啊、哦，阿难，你可以对佢哋话：人生存于世上，系有好多种生活方式嘅。有啲热心做尘世事务，依照社会伦理情况去做，咁于是就出现咗阶级、家庭、婚姻、财富同埋亲友等等嘅形式。而我哋沙门亦有我哋嘅生活方式嘅，不过只系突破咗传统嘅观念同埋做法啫。人系有权选择自己嘅生活嘅。 世人以为我哋沙门冇参加社会各种行业，就即系对社会冇贡献，咁又点样解释啊？ 比丘沙门对社会一样有贡献嘅。嗱，我同埋班比丘周围去宣扬道理，教众生止恶行善，发菩提心，种因得果，结缘修报。我哋到处奔走，直不下暖，咁即系工作啦。对人有益嘅工作就系贡献啦。 系，而家我明白啦。我会对批评沙门嘅人解释噶啦。 嗯，啊，系啦，安娜，你有冇见过顺世老爷啊？ 有啊，我正想讲俾佛陀你知。 嗯，顺世老爷。近来做乜嘢多呢？ 佢近来起紧大屋，佢正在忙于设计点样起得间大屋靓啲，所以好唔得闲。 起屋系泥水师傅嘅事啫，交落咪得咯，唔使佢亲自打理噶。 佢又唔系咁讲啊，佢样样嘢都亲力亲为嘅。佢话力不到不为财。 嗯，顺世老爷年纪都好老啦。应该顾住下自己，要调伏诸根，静养心灵，收集禅定。如果唔系，恐怕冇乜嘢时候啦。 其实我已经将呢啲说话同佢讲过噶啦，但系顺世老爷唔系几在意，佢只系话佢都好想见下佛陀，佢想请你去受供养。 好，咁你话俾佢知。我后日去受供养，我要同佢说法。 是佛陀。 我啲大条嘅目光先就系呀，唔好乱搬先至得噶。嘿，你真系呀，行开啦，行开啦，唔好阻住啊。唉，硬系呀，阿姨啊，阿姨， 嚟啦嚟啦，嚟啦，老爷，老爷，阿姨喺度啊。 阿姨，我啊吩咐你督工，你做咩行开啊？你睇下，而家啲木方啊，俾啲工人搬到乱晒路，啲泥砖又大又细，你搞到唔清唔楚，硬系行开一阵都唔得嘅。 老爷啊，我嗰边有功夫做啊嘛，我啱啱行开一阵啫，而家等我看住得噶啦。咦，阿少爷行紧过嚟喎。 父亲，我都话你唔使出嚟理呢咁嘅嘢噶啦，使乜咁热天时你又出嚟啫？ 仲讲呢啲嘢啊？我一时唔出嚟咋，啲木方同埋啲泥砖啊搞到乱晒路，啊一塌糊涂，点交得落嘅？ 父亲唔使紧张嘅。因为木方同黎尊有工头打你，佢自然会搞掂噶啦。你唞下啦。 阿娘啊，你都知道我嘅脾气噶啦，样样啊，我都要做到妥妥当当嘅。呢间大屋咧，我要起得佢富丽堂皇啊，要喺省里边咧系第一嘅。咁将来咯，喺度招呼啲达官贵人饮宴，你话几热闹咧？啊，你话点可以随便啊？ 父亲，我明白噶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等我吩咐啲人落力啲去做。吓，父亲啊，你埋去唞下啦。 得啦，我有分数啦。系啦，今日佛陀嚟受供养噶噃，厨房准备好未呢？吓，系阿娘啊， 系 你母亲呢？ 母亲喺花园嗰边指点啲下人布置食物。 谂落都系唔得，我哋去厨房睇下先至得。佛陀嘅口味又好清淡。好少食肥腻嘅，要准备多啲水果同埋蔬菜，整得好味先至得嘅。 父亲，前晚已经吩咐咗厨师噶啦，佢哋会照你嘅意思去做噶啦，你放心啦。 系啫，系啊，唔记得吩咐嗰啲咖喱啊，要落多啲牛奶，咁先至够香够滑噶。 呢样习惯厨师啊知道晒噶啦。 唔系啦，我咧入去厨房睇下先啦。 老爷。你想去边度啊？ 哎呀，太太，我正想话揾你，你又啱啱行嚟。 老爷，有咩事揾我呢？ 哦，冇，我想话睇下供养佛陀嘅准备做得妥当未啫嘛，系咁啫。 已经准备妥当噶啦，厨房嘅食物、花园嘅座位布置同埋供养嘅礼物都准备妥当噶啦。老爷你放心啦。 咁啊系，有你帮手咧。我啊放心，不过我都系要过下目先至得安乐嘅。 好啊好啊，嗱，老爷过嚟花园呢边睇下啦。 好啊好啊。 点啊？ 几好啊，几妥当啊，收拾得好干净，花开得好灿烂，草地都剪得好平滑啦。几好几好。阿姨啊，过嚟。 哦，老爷嚟啦。 母亲，父亲乜嘢都要亲力亲为，唔信得过人嘅，赚自己辛苦嘅啫。 阿娘，咪讲咁大声啦！你父亲嘅品性系咁噶啦，由得佢啦。 不过父亲嘅年纪都好大噶啦，精神冇咁好噶，你劝下佢。屋企又唔系冇人做嘢，嗱，管家啦、奴婢大把人，仲有我哋几兄弟添，我哋好勤力噶。仲使乜佢费心啫？ 哎呀，点止咁啊！而家起屋啊，请客啊，成日巴巴闭闭咁，佢都唔顾住自己嘅年纪嘅，唔好话要锡住身子啦，净系佛陀教佢要修养心灵，学习禅定，佢都唔得闲理啊！ 咁咪系咯，唉，真系要请佛陀劝下父亲先得嘅。 咁佛陀一阵嚟到嘅时候。都怕会同你倾下嘅。 佛陀嚟啦！佛陀嚟啦！ 佛陀，佛陀，佛陀，你好嘛？ 施主，我好好，你哋好嘛？ 好，我托福，生意顺境，谷米丰收，田租都唔错啊，而且人口平安，都算系咁咯。 咁就好啦。 佛陀，请坐。 好。 佛陀，请用水洗脚啦。 好，多谢你。 佛堂，今日好多谢你嚟受供养，令到我福泽兴隆。 施主，你识得布施系有福嘅，福系由自己种因嘅， 都系多谢佛陀教导啫。 系啦，施主，你近来做乜嘢事啊？ 佛陀，我起紧屋啊，我呢间屋咧要起得堂皇华丽，要喺省里边咧首屈一指嘅，咁将来要嚟招呼啲皇宫贵族同埋供养佛陀你嘅。 咁样啊？ 嗯， 你要间大屋招呼人客，系好费精神噶噃。你有冇吩咐人去打理呢？ 咁呢层系有嘅，不过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先至得嘅。 系啦，施主，我今日想同你讲下四圣谛嘅道理，好嘛？ 嗯，佛陀，我啊好中意听你讲道啊。你教我布施行善，我一世人都照住嚟做，做到今时今日仲要听四圣谛。 我知你好有心，不过布施行善只是修福啫。一个人生死时大，都要为自己的未来想下嘅。 未来？未来都几好啊。 施主，我讲的未来是人生的最后啊。每个人都有寿终的一日，平时要有心理准备啊。我这样说相信你不会介意。 我绝对不会介意，不过佛陀你放心呢，我好健康，身子好强壮，又好胃口，又好精神，正所谓食得瞓得行得做得，看来我会好长命的。 是，而家睇嚟你好精神，身体好壮健，但系人命无常，应该小心留意啊！ 系佛陀，我会噶啦。 不如咁啦，施主，我唔讲四圣谛，同你讲下求生净土嘅道理啊！ 求生净土啊， 系啦， 嗯，系啦，佛陀啊。以前我都好似听过一啲净土噶咯，怕够咯啩？ 听过下系唔够嘅，要纯熟，又要做，切实诚恳，咁至有用嘅。 嗯，佛陀，不如咁咧，第日有机会我先至再请佛陀开示啦，好嘛？ 第日，施主，你 佛陀啊，我真系好唔得闲嘅嗱。我就要起大屋，又要请客。今日请完你哋僧团，听日咧就要请其他嘅人噶啦。我真系好唔得闲噶。 施主，起屋请客都系小事啫。 小事 系同自己嘅生死比较，起屋请客就系小事啦。 佛陀，我知你有心，好想度我。不过你放心啦，我好健康噶。看来我会好长命的，算命先生都是这样说我，说我有百几岁命这样说。佛陀，迟下我再听你开示啦，好吗？ 施主，凡事不要这么迟，预先准备好一点的。 好好好好， 若果不是可能赶不及的了。 是这样，佛陀，第日我会早点去听你开示的了，现在吃饭先啦。阿姨啊，准备供养，快点啊。 顺西老爷啊，你间大屋真系宏伟喎！ 三伯啊，你点知道我间大屋宏伟？ 唉，睇下你啲木方啊，咁粗系嘛，泥砖啊咁大嚿，支柱啊咁高，咁就知道唔系嘢少啦，系 咪？系啊，三伯，你真系有眼光，好嘢！我最喜欢人来赞我的屋宏伟的了。 听讲顺世老爷去世，他是中风死的，他一句说话都没讲就去了。 柯南，愚昧的人以为自己会长生不老，不肯为自己的生死打算，又不懂求生净土的方法，更加不肯接受人家的劝告。虽然愚昧的人和智慧的人在一起，但是只不过好像匙羹不知汤水的味道一样，有什么用呢？